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份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丁如如和霍英，先请两位导演和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是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丁如如。 我是导演系的霍英。 那在演出开始之前，我们将针对今天晚上的演出对导演做一些提问。今天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选择这部电影作为改编呢？ 其实是一个巧合，因为首先是知道这个班学生呢女生特别多，有10个女生7个男生，所以我们在选择剧本的时候呢，首先要满足这个角色的这个量。很碰巧是在偶然的机会，我看这个电影，我发现这个电影有很多的女性角色，而且都是年轻人，好像比较适合学生来排练。就有这个想法。那同时呢，一看呢，还有这个小说也有，那太好了，就等于我们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剧本基础。所谓剧本基础，我们去改编的话，就有了很好的一个这样的基础。所以决定去拿它作为我们的一个素材。 那您觉得改编这部作品对于这些观众，还有当下的这些青年学生们有怎样的意义呢？ 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好就好在，它其实在讨论一个人的成长。我觉得这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知道，其实涉及人的成长的话题，在艺术创作中会越来越多啊，尤其国外作品比较多。那么这个看似一个好像是一个青春，所谓的青春的一个电影，其实它讨论的成长已经超出了这个青年人的这个范围。它虽然写的是高三女孩的事儿，但是它的意义可能对成年人也是有相当大的作用。 我们知道话剧其实和电影类型是不同的，那这部电影在改编成话剧的过程中有哪些难度呢？ 是的，这也就是我们要做这次教学尝试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知道戏剧改编电影有很多，那么作为电影的专业的人来说，它是一个课题，那么很少有把电影改编成话剧的。 那也是一个课题。其实呢，导演系呢，因为在之前呢有过文学片段改编这样一个训练，也就是把一个文学作品改编成一个舞台呈现的一个段落或者说片段。那么现这样有一个电影还有一个小说，我们怎么能把它变成一个完整的剧目，是我们第一次做这样尝试。因为两种艺术门类之间的特点不同，这种改编就要面对我怎么是用舞台的形式去呈现一个原本用电影形式呈现的很好的故事，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一个研究。 那这部戏从最开始的剧本改编到今天的呈现，大概准备了多长时间？ 从去年9月份开始开学，我们是以学期为单位，是上个学期和这个学期一开学，从开学到今天这个时间。 那我看电影的时候发现电影中很多音乐比较有特色，特别有律动和节奏，然后您在排演话剧的过程中会采用这些音乐或者是采用相同类型的音乐吗？ 好像我们因为现在其实我们这个舞台剧的呈现啊，除了它因为是舞台剧以外，其实在某些诉求点上跟电影还是有点差别。当然我们很喜欢它的电影音乐，我们也选择的用了一点啊，用了不多的一点，但是因为电影的那个它的形式它的转换的节奏跟话剧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选一些适合在舞台上进行时空转换以及这个诉求重点的一个选择。应该说电影比我们的戏剧呢来得更冷峻一些，我们有些抒情的地方比他们做的要丰富一点，也是考虑到了观众的需求。因为我觉得到剧场来看戏的观众，他可能还是希望在情感上得到某种满足吧。 然后听说这部戏的转台换景的次数特别多，然后这是一个比较有难度的工作，那您是怎么让同学们和工作人员做到配合的呢？ 就是反复的做，就是不停的磨合，到现在呢也不敢说就已经非常的娴熟。这个不光是转台了，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个演出中心的这个老师们，他们的专业性没有问题，但是呢它是不光是一个机械舞台的运用，转台啊，算那个吊杆，关键还有这个视频技术啊，音响灯光一个整体的配合，这个是好像我们做过的在舞堂的创作中比较复杂的一个，或者说作为我来说是最复杂的一个。那么这个关键还是靠大家一块反复的配合。 那如果让您对这些还没有观看演出的观众想推荐一下这部戏，您会说些什么呢？ 来看戏吧，看了戏以后就知道我们要说什么了。也希望他们能喜欢这种类型，一种是演出形式的类型，更主要还是希望他们喜欢我们要表达的一个对生活的看法，或者说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对生活的看法。 那在这次排演的过程中和13导演系的师哥师姐肯定有很多的磨合，那您对这个班有怎样的评价，或者您觉得他们有哪些优秀或者是值得您表扬的地方？ 学生永远都是好学生，学生怎么学关键看老师怎么教，但是也在他们怎么学。这波学生是我们恢复5年制以后的第一个班，之前呢因为我们没有教过他，对他们不太了解，也好，因为不太了解，我们也不会有一些成见，所以就是从开始跟他们去接触，那接触的时候希望大家是互相非常敞开的，用这种形式去互相了解，通过了解呢，我觉得他们也在了解老师，老师也在了解他们，这个相互了解的过程就是相互认识理解的过程。我觉得最后要说的话，我觉得现在去论断一个学生怎么样我不敢说，我只是觉得他们有可能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有收获，我只能说这个，因为你任何一个提前做的结论都不太合适。他们都是一些很有愿望，最后在学习的最后的时刻去获得一些他们的需要能够学到知识的人。 那我看到那个宣传册上是同学和老师一起进行编创的，那师哥师姐是如何参与到这次的创作中？然后他们是以怎样的形式参与的？ 因为这 个是我们本身毕业剧目，它就是学生作为分场导演，老师作为一个统一的把控的导演来共同完成这项工作的。那从我们教学任务上来说，本身他们就要参与到剧本分析，包括导演构思，包括这个片段排演的这个工作当中，最后由老师在统一的风格把握当中，最后把它融合成一个比较完整统一的剧目。 也就是说这个肯定是跟学生共同做出来的。其实大家看到很多在台上的舞台处理啊，包括我们对剧本的这个理解啊，包括我们对剧本的改动，都跟学生一块讨论出来的，不是老师自己的。我们老师也会商量，但是都跟学生发生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以后产生的结果。 那最后一个问题问一下丁如如导演，就是您之前拍过那些斯凡之后还有哈姆雷特等等各种作品，您觉得这部作品和您之前排演过的作品有什么不同点，或者是对这部作品对您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就是可能是也是机缘巧合吧，就是这部作品涉及的主题是我现在最关心的问题，也是我将来也会关心的问题，就是人怎么能够成长。要说这一点上可能跟我以前作品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个幸运，就是说正好碰上这么一个白又碰上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又碰上这么一个主题让我去关注，然后我觉得很有收获。那么从演出形式上来讲呢，那跟以前排过戏肯定也是不一样，因为我觉得一样东西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说最主要还是内容上它更吸引我。 之前这个戏里面扮演的是萨曼莎，我觉得其实遇到了挺多困难，就是因为其实我在排这个戏的过程中，因为我是打算有出国的想法，所以我还要准备一些出国的考试，然后这样的话在我精力和时间上有了比较大的冲突。然后我其实一开始是对，但是我觉得所以我最后觉得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我还是度过了这个难关，然后现在挺开心的，就也感谢老师给我这个机会。对，感谢老师。 那在这次演出中您收获到了什么？ 我觉得我收获到了特别多，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能够在老师的帮助下能够去合理的去规划自己的未来和以及是对自己时间上的安排啊，然后在工作和自己的事情还要有娱乐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对于我在校的一个学习，也是对我人生旅途上的一个帮助和提升。 这是一个由电影改编变成的一个舞台剧，然后现在很多舞台剧也慢慢走向了一种视觉上的一种提升，他们慢慢会有一种屏幕化，这场戏也是从电影改编成舞台剧的。那么对于这样一个趋势，根据戏剧以后该怎么样向前走，你们有自己的感想？ 我其实对这方面特别感兴趣，然后如何运用投影以及多媒体在戏剧舞台上，这是我的毕业论文然后的题目。然后其实我希望在就是我想出国也是想多去学习和去探讨这方面，因为我觉得如果戏剧如果想继续发展的话，因为这已经是一个趋势，但是怎么样能够在有很多元素在加入到戏剧这个艺术形式，但是能够依旧保留戏剧它所独有的魅力，然后这个是其实是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值得探讨和探索的。所以我也非常就是在排这个大戏的过程中，我也能够体悟和感受到一些，然后我也希望能够带着我的这个自己作为演员的这种感受，在我以后的学习和探索过程中能够有所帮助和收获。

robots in the skies. The Transformers, more than meets the eye. The Transformers. 而不同，看见未来。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982青春联盟的记者张瑞欣，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汉语言专业，也是中国传媒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记者团的一员，欢迎大家聚焦982信息快车。最近中国传媒大学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了一篇推文，是我采写的报道，题目是对话十佳辅导员周媛媛，我与学生一同成长。文章首先简单介绍了周媛媛老师，她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的研究生，来中传工作后曾荣获中国传媒大学十佳辅导员、中国传媒大学优秀共产党员、中国传媒大学暑期社会实践优秀指导老师等光荣称号。如今媛媛老师负责文法学部2016级全体本硕博和2015级全体本科生的辅导员工作。在采访中，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媛媛老师担任辅导员的工作时间多长了呢？在这期间您是如何认识辅导员这个工作的？媛媛老师一如既往的亲切微笑对我说，她正式当辅导员已经七年了，不过她其实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就一直是学生干部，对辅导员工作有所了解，积累了一些工作能力。他认为辅导员是从事学生思想教育和日常管理的一线工作者，如果按照万能辅导员公式来说，辅导员等于民工的体力加领袖的头脑加文员的文笔加打字员的速度加侦探的洞察力加外交官的口才加教师的知识加医生的常识加特种兵的适应力加心理问题的忍耐。这个公式确实是对辅导员工作和能力要求的一个形象写照。在阐述完这个有趣的公式后，媛媛老师详细介绍说，辅导员的日常工作包括方方面面，比如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就业指导与职业生涯规划、班级管理与班干部队伍建设、学生党务、评奖评优、学生资助、开拓活动等等。另外，辅导员要求24小时开机，微信也要24小时保持畅通。每天早晨没上班，可能就会接到学生各种各样的咨询问题，上班后要和各种文件打交道，完成各个职能部门交代的工作，还有留有定期学生谈心的时间。有时开了半天的会，发现手机里未读的微信有20多条。如果有学生活动或是突发事件，那到晚上10点甚至更晚也是家常便饭。总之，辅导员的工作看起来很平凡，但却联系着每一位学生的成长。正所谓学生工作无小事嘛。媛媛老师也反复提到，辅导员这个职业对他来说是一门学问，是一项事业，更是一种享受。因为工作这么多年，除了辛劳外，更有被学生需要、信任、感激、牵挂的幸福。好啦，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982校园信息快车，欢迎您关注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的新浪微博982青春联盟。另外，欢迎您加入北京青年广播的校园记者团，我们的 QQ 群号是6690-17355，让我们一起分享，一起传递最新鲜、最有价值的校园信息。我是982青春联盟的记者张瑞欣，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是18岁的青春， 我们的18岁 I wanna say， 要汹涌别皱， 还是23岁的酒局下半， 要酒局

通过，通过。 哎哎哎，机器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每周 Top 10盘点最阴的吃喝玩乐，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中戏之声，这里是每周 Top 10，我是主播葛倩。北京是一座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城市，在这样的大环境里，我们更应该利用闲暇时光多阅读书籍。今天我们就带大家盘点北京城里最有特色的图书馆，这个周末不妨去这些地方安静地看书吧。连掏粪24小时书店，在五道口地铁站附近有一家声名在外的书店，三连掏粪24小时书店，这是北京文化人必去的书店之一。店里通常比较安静，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店内总会有读客在挑灯夜读，给城市的夜晚点一盏明亮的灯。书店内部分三层，地上有两层，一楼是畅销书和杂志，二楼是咖啡厅，地下一层是种类齐全琳琅满目的书库，简直是读书人的福地。装帧精美的书籍排列在柜子里，看上去五彩斑斓，仿佛徐志摩诗句里的彩虹似的梦。 Top 9景观书房，在通高中庭底部，仰天如井底之蛙，故名景观书房。景观书房虽位于写字楼里，但却拥有丰沛到奢侈的阳光，舒缓的背景音乐，小众的书籍或礼品，咖啡茶点，小小的安静温暖空间，守护着一方属于读书人的风和日丽。在这里，你可以尽情地享受阳光，翻阅印在纸上的签子，一颗心尘埃落定，享受岁月静好。推荐理由：书房里窗明几净， 绿植环绕，下午坐在窗边看书，洒在身上的阳光轻轻泛过的书页，仿佛静止的时光。 Top 8， 猫的天空之城。2014年，猫的天空之城终于来到了北京。相信每一个热爱旅行、热衷于在旅途中寄明信片的人都知道猫空的存在。它是一家书店，出售小众的书籍、杂志，也提供阅览。它也是一家咖啡店，有着奶茶咖啡与甜点。它又是一家杂货店，设计和纸相关的原创产品。它还是一家明信片主题店，可以将祝福寄送到未来。找个时间到猫空，点一杯奶茶，翻翻杂志，写一张明信片寄给未来的自己，岂不悠哉？ Top 7， 延吉又。延吉又闹中取静，虽然处在繁华的街道或是商场，但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浮躁。比较有名的是开在中关村的那家书店，共有两层，连接两层的是一个大大的旋转楼梯，他用各种不同的书堆叠起来做扶手，相信第一次看到他的人都会忍不住停下，拿起手机寻找最喜欢的角度给他拍个照，回去和他人分享。踏上楼梯也总会有些不忍心，生怕一个不小心碰坏了整齐码放的书籍。寻个阳光明媚的午后，背靠书墙，坐在软软的沙发上，点一杯咖啡，找一本自己喜欢的书，享受一下小资情调。 Top 6， 老书虫。不要小看这间书店，它曾名列于许多外媒评选的全球最美书店榜单。初见时可能会嫌它破旧，细细品味才会发现它的独特魅力。踩着嘎吱作响的木阶梯走上二楼，朱红色的贴纸和木质书架桌椅顿时把你拉进另一个世界。这里的外国人很多，当你看见各种肤色的人坐在一起，听见他们吐露着不同的语言，你也许会感动于那种文化交融、包容并蓄的美。书架上大部分是英文原版，可以自由取阅，看上去旧旧的，排列的也不太整齐，反而有一种放松感。看书的同时，你还可以点一杯咖啡，享用西式简餐，随意待上一个下午。 爱一个人不需要慷慨，若只想要被爱，最后没有了对白，必须有你我的情真，不求气氛的平等，总有幸福有心疼，生命的起伏要认可，共一个人也需要忍耐，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 首歌，让我们继续来盘点。 Top 5 模范书局，这里充满着民国建筑的独特性，砖混结构，方正开阔，挑高很好。东侧一字排开的大型书架气势磅礴，西侧书架挨着精品展示柜，挨着吧台，正中的条案陈列着模范书局的文创产品，从手装笔记本到文具、镇纸等文房小物，一应俱全。 Top 4 彼岸书店，小小的门脸于附近一堆惹眼的招牌当中低调得一塌糊涂，推门而入才觉豁然开朗。开放式的书架区域，小桥流水，精致的小亭子，铺满鹅卵石的地板，一切的一切都透露着一股古典雅致的味道，历史让人从都市的喧嚣跌进温柔书香。书的种类不少，以社科人文居多，许多人站在大厅里翻书。书店里还有几处茶室，可以边看书边品茶，真真实现了茶与书的完美结合。在这里，人们总是能想起古人诗句里“读书消得泼茶香”的那份逍遥与惬意。 Top 3 普普兰绘本馆。普普兰绘本馆面向儿童市场，主要经营经典儿童读物，策划执行儿童早期阅读活动，设置制作益智类玩具等。推开普普兰绘本馆的玻璃门，看不到书架，也没有五颜六色的堆头，左手边一间小厅，从房顶到墙壁再到地板，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色彩的绒毯依次铺就，营造出一个充满童趣的梦幻世界。透过一扇玻璃大窗，蓝蓝的阳光照进来，随手从嵌在墙壁的小书柜中抽出一本飘凉的绘本，静静地享受阅读的快乐。 Top 2 蜜蜂书店，一楼有一隅 CD 墙，看起来就有很有怀旧的感觉，闲暇时过来坐坐，还能认识不少志同道合的书友。抛开城市吵杂压抑的空气，忘却一切生活工作学习的不愉快，在这里邂逅一片宁静致远的惬意。 Top 1 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是中国的最大的图书馆，一般简称国图，是全中国最好最大气的图书馆了。地上书库19层，地下书库3层，书库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馆藏书籍3119万册，是亚洲规模最大的图书馆，居世界国家图书馆第3位。判断图书馆的好坏有3个标准：藏书量、电子资源量、周围环境的个性化程度。国图大部分都做到了，进去的时候也有很严格的安检，除水以外不允许带其他的饮料。本期的每周 Top 10 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本周编辑潘雨婷。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全资讯，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你们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中戏之声，这里是每周 Top 10， 我是超迪。 天呢，我们将以纪录片为核心，而纪录片是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并对其进行艺术的加工与展现的。以展现事实为本质，并用真实引发人们的思考的电影或是电视艺术的形式。纪录片的真实性是其独特的魅力，也因此纪录片可以为我们的文艺创作提供一些参考依据。所以这期节目呀，我们将盘点十部好看的纪录片。首先呢，让我们来看 Top 1， 名字叫做《我在故宫修文物》，由叶军和萧寒导演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讲述了一批文物医生和他们的文物复活术。作为目前为止唯一一部成体系拍摄故宫稀世文物修复故事的大型纪录片，三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用年轻的视角走进古老的故宫，第一次系统梳理了中国文物修复的历史源流，揭秘世界顶级文物复活技术。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看 Top 2， 名字叫做《如何死亡：西蒙的抉择》。死亡是横亘在出发和回来之间的一道天堑，没有回头路，任你折腾半生，天花乱坠，顷刻间就会化为乌有。这部纪录片讲述了英国一位57岁的大叔飞往瑞士进行安乐死。BBC 据此跟拍录制了此纪录片，记录这位大叔人生的最后时光。对于活着的苦难，有人选择勇敢面对，有人习惯于仓皇逃避，但死亡却是一个盲区，在他面前基本没有感同身受这回事儿。当疾病一点点剥离咱们的健康和生而为人的尊严，他将会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死亡呢？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看 Top 3， 名字叫做《烹》。这部纪录片共四集，分别从火、水、空气和泥土这四个元素阐述和食物的关系，改编自畅销作家 Michael Pollan 同名书籍，由曾获奥斯卡最佳长篇纪录片导演 Alex Gibney 执导，拍摄视野从澳洲广袤大地上土著放火狩猎，到印度平民人家为白领阶级准备午饭便当谋取生计，再到摩洛哥普通家庭里为一家人准备主食面包的母亲，秘鲁村庄的咖啡豆种植人家，包罗万象地论证了烹饪与人类的共生关系。一首音乐过后呢，让我们继续来盘点。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看 Top 4， 名字叫做《传家》。传家取样50个最典型的华人家庭，紧扣中国最重要的六个本质需求：喜事、新生、团聚、交情、闲趣和传承，以家、人、事、情为内容脉络，深度挖掘中国传家智慧与生活文化，生动演绎那些被渐渐遗落的家传之美，在传统文化中对应找寻具有当下生活贴近性和应用价值，有品质的文化物件，有品格的家道精神，体验最中国的生活情趣和生活智慧，为这快节奏的都市生活提供一种减压的方式，一种人生选择，可一片温情。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看 Top 5， 名字叫做《职业人的作风：日本料理人石原仁司》。 影片介绍了日本著名料理人石原仁司，展现了他探求极致待客之道的匠人情怀。味在怀石料理于2011年被评为米其林三星餐厅，并蝉联至今。主厨石原仁司原来是吉兆岚山的料理长，所以早就有着一批忠实的粉丝食客。味在只有晚餐，要求客人在5:45一定要到店。夏季美酒，春季樱茶，让客人先暖胃。接下来呢，就是隆重的怀石大餐，每道菜的摆盘都如同艺术作品一般。石原仁司对于料理的考究几近苛求，力求秉持一坐见利，回馈远道而来的食客。店名味在，取尚未在此之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 Top 6， 名字叫做《舌尖上的新年》。这是一部关于重回时间寻找年味儿的电影，将透过中国广袤大地上奇绝的年货食物，串接一个个新年故事，展示东方的文化习俗，用鲜活的镜头语言保存一部民族生活史和文化档案，带观众重寻旧日的习俗和年味儿，让人感到温暖、团圆、期待、祝福和对逝去时光的眷恋，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期待。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看 Top 7， 名字叫做《寻味顺德》。这部纪录片由创作《舌尖上的中国》的主力团队担纲制作，《舌尖》系列片总导演、央视纪录频道项目运营部主任陈小青担任该片总顾问，《舌尖》第二季之《秘境》的导演刘硕和费友明共同指导，著名配音表演艺术家、《舌尖》系列片解说李立红担任解说，国内一流的文化学、人类学等诸多领域的专家学者和美食达人组成了庞大的顾问团队，为该片奉献了绝佳的创意和专业的支持。主创团队表示，在三集的纪录片中，他们不仅要讲述珠三角的悠久传统，向祖先的智慧致敬，更重要的是表达一个主题，那就是在美食传统中寻找前行的力量。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看 Top 8， 名字叫做《五年规划》。纪录片《五年规划》通过记录展现普通中国人对自己和对国家未来充满信心的故事，表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家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全民期待。该片以规划意识解读当前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实践、新战略背后的思想精髓和演进脉络，展现了中国的前进历程。本片用一种感性的方式讲述了中国的发展，令我们感动的是，众多普通的中国劳动工人一辈子甚至几代人朴素地从事着国家的任务，为国家无私奉献的精神。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看 Top 9， 名字叫做围棋。围棋是一种凝结中国人智慧的古老智力游戏，它看似简单，实则深邃。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体育人间》栏目耗时2年制作5集纪录片《围棋》，将带我们深入认识这项更多国人理应熟稔的国术。黑白棋子里藏了太多的道理，等人去了解。围棋是手谈，一局棋就如同一次对话，能了解对手的性格气质，甚至能惺惺相惜。不知道现在全民痴迷的计算机能不能体味人与人之间的不需要语言婉转细微的连接呢？ 后呢，让我们一起来看 Top 10， 名字叫做沙特阿拉伯揭秘。长期以来，沙特阿拉伯与美英等西方国家保持着密切的盟友关系。如今，英国媒体的一部纪录片再次把这个最野蛮、最神秘的残暴政权推上了风口浪尖。这部名叫《野蛮之国：沙特阿拉伯揭秘》的影片，由英国独立电视台和公共电视新闻网联合制作。为了拍摄视频，许多人进行了广泛的卧底调查。英国媒体称，纪录片揭露了沙特与英国以及西方国家深层的虚伪关系。英国政府十分清楚沙特的所有暴行，尽管如此，英国依然决心维持与其良好的关系。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十部纪录片有着其独特的魅力，或者是在讲述历史，又或者是在阐述着一种哲学思考，亦或是在讲述着生命的意义。总之，每一部纪录片都在讲述